看到呢，他又被选为全国道德模范，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感到很欣慰，向老阿姨表示致敬。 广播连续剧《本色》，总策划马玉玲，策划周俊杰、彭艳平，编剧张安华，责任编辑温艳霞，导演胡培奋，作曲于祥国，音响邢建华，录音王大文、霍鑫，制作王敏、刘小燕。第一集。 2013年9月26号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呀。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接见了我们这些获得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称号的同志们。让我没想到的是，他那么清楚地记得祖昌和我，真是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其实我这辈子那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要说我能有今天，那全是因为有了我的爱人甘祖昌将军的引领。祖昌是个开国将军，他身经百战，在战争的年代里，他受过很多很多的伤，这一生备受病痛的折磨。可是解放后，他却因牵挂着烈士鲜血染红的故土，曾多次正式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回江西老家当农民。说实话，一开始啊，我还真不理解。记得那是1957年。 妈啊，今天爸爸过生日，就只有面条和饺子呀。 你爸脾气你不知道啊，家里过年过节才让包饺子呢，加上你爸爸的长寿面，这已经是开恩了啊。 妈，那我问你件事儿，爸爸是不是真的要回江西老家当农民？ 可能是吧。哟，你爸回来了，快快把锅里热的粥药给他端过去。 三姐，我要跟你商量点事儿。 你刚说什么？我在下饺子，没听清。 我说全真呐，我还是打算回江西老家当农民去。 爸，爸，快喝药吧。爸，你真的要回去当农民吗？这些日子外面有好多人问我，我还以为他们是开玩笑呢。 这么大的事我能开玩笑乱说吗？我现在告诉你们呢，这是真的。 啊？妈妈过来过来。妈，你劝劝爸爸可别做这样的傻事儿，外头的人都说他发神经病呢。 锦荣，你乱嚼什么舌头？ 锦荣啊，你到外面买醋去啊。再把妹妹们叫回来吃饺子，快快快。 怎么想的？当什么农民？ 祖昌，关于你申请回老家当农民的事儿，外面传得乱哄哄的，说什么都有，有的话可难听了。这事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你不跟其他人说，你怎么也得跟我说清楚啊。 我原来不是交过两次报告吗？领导没批，所以我也就没跟你细聊。 过些天啊，总政萧华主任会来我们新疆军区视察工作，我跟他是老相识了，我呀想请他帮个忙。 哎呦，人家找领导都是要提拔，没听说哪个辞官还要领导帮忙的。 哎呀，全真，别的我们先不说，哎，那我问问你，我今年住了几次院了？ 今年，四次。 那你还记不记得我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病的呢？ 哎呀，怎么不记得呀？一月的上旬，你去连队了解情况，半道上晕倒在车上了。三月份的下旬，你发了两次病啊，一次你正在给后勤部的同志们布置任务，仰头你就倒在地上了，你看后脑勺还磕破了呢。还有四月军区开大会，你正在发言，讲着讲着就倒下去了。四月底你加班回家，刚走到家门就晕倒了，你看还磕掉了半颗牙。 全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现在已经没有革命的本钱喽。像我这个身体去当领导，那不是在干事，那是在务事。你想，我一病就住院，一住院就十几二十天，单位的事情不就给耽误了？哎，你就算是我上班了啊，整天是晕乎乎的，急得我直上火。全真呐，说老实话，每次领工资我心都虚呀，我感觉着自己站着位置白吃白喝白拿工资，像个甩手大爷。 哎呀，我不是反对你回乡当农民，我很尊重农民，我只是觉得革命胜利了，百废待兴，有好多事等着你去干呢。现在正是你为国家分忧、甩开膀子大干的好时机呀！这种时候，放弃肩负的重任去当农民，我觉得是躲避责任。 这个你说得好，我本来啊，应该担当起更加重大的责任，为人民做更多的事儿。 是啊， 但是我这个身体，就像一根朽木扁担，挑不了重担了。在位要谋政，谋政要用脑，我脑子这个指挥部的不行了呀，那就得让出位置，让能干的人去干事干成事，这才是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呀。总之啊，全真，我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了。 哎呀，你继续工作不能说是吃老本，你想想啊，你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工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你用你的经验协助领导把新疆军区的后勤工作干好，这不比你去当一个老农民对革命的贡献更大吗？ 啊，多大的木材做多大的桶，我清楚我自己身体的状况，如果继续留任，说是工作了，正经事他一件也干不了。而国家呢，国家还得给我开高工资，给我住大房子，还要配勤务员，白吃白拿像个小偷，这种事我老干坚决不干。哎，这哪来的糊味啊？ 哎呦，糟糕，哎呀，饺子忘了起锅了。还好还好，能吃能吃。哎呦，哎呀，祖昌啊，当初组织上撮合我们俩，这就等于把照顾你的任务交给我了。从妻子的角度呢，我觉得你留在部队好，你看啊，这儿的生活条件、医疗条件都更有保障，这有利于你的身体恢复。哎呦，我原来啊是准备和你理论理论的，可是听了你刚才的话以后，我怎么觉得你讲的有道理？ 先生，回来。 妈妈，我们回来了，你要吃饺子了。 回来了， 哪来的糊味啊？ 就是呀， 是煎饺子吗？妈妈，我要吃，我要吃。 吃，不许吃。你忘了锦荣哥哥刚才怎么跟你说的？ 哦，对了，爸爸，你真的要回老家当农民吗？ 是啊，等组织上批了， 我们就一起回江西莲花种田当农民。 我不干，爸爸，我不想当农民。锦荣哥哥还说乡下有好多蚊子，还有蚂蟥和蛇，我害怕。 那锦荣还跟你们说什么了？ 他让我们跟你说，我们都不回乡下去。臭平荣，你干嘛打我？ 谁叫你当叛徒的？ 哎，孩子们，别吵了，快点摆碗，拿筷子吃饭。 哎，全真全真，先不吃了。今天呢，我们得先解决脑子的问题，才能解决肚子的问题啊。 行，我听他们的话也觉得味儿不对。平荣，快去叫你哥回来。 哎， 快点啊。 哎， 神经病呢？你骂谁呢？ 你爸，哼，有官不当，去当农民，不是傻子，神经病是什么呀？ 就是傻子， 看我不揍死你！我让你骂，说谁傻子呢？ 赶紧， 谁神经病？看我不打你！ 赶紧，给我打人了！放他！ 哎，你们干什么？ 揍他这个小狗！ 好，你们等着。 锦荣哥哥，锦荣哥哥，妈喊你回家吃饭。 平荣， 踩我脚了， 走回家。 你的嘴怎么出血了？ 走吧。 哥哥，有什么？ 没事。 哎呀，景荣，让你去买醋，你倒跟人打架了。哎呀，你看看，嘴唇都出血了。平荣，快去拿红药水和棉花过来。 哎， 全真，全真 啊， 你累一天了，边上歇会儿吧。 这， 让我们父子俩先谈谈心。 哎，祖昌， 锦荣来。为什么打架？ 为什么打架？还不是因为你要回去当农民，别人骂你傻子，骂你神经病，我才揍他的。都怪你，放着好好的将军不当，要回去当什么农民？反正我不回去，我不要当一年到头捏泥巴、苦得要死的狗皮乡巴佬农民。 好小子，你敢骂农民，你看我不锤扁了你。 哎呀， 这第一巴掌我要让你记住，没有农民生产粮食，你早饿死了。 哎呀， 这第二巴掌我要让你记住，我们甘家祖祖辈辈是农民呢，你可不能忘了祖宗。 别打孩子了。 这第三巴掌我要让你记住，没有农民的支持，我们的革命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呀。 行了，你以为道理像子弹啊，一打它就能钻进脑子里啊？有话你好好说嘛。 全真、平荣、金荣，你们坐下，我有话要说。 快坐下吧。 锦荣，你给我立正。锦荣，锦荣啊，老家村子里有26户烈属，你知道不知道？ 不太清楚。 那你知道那村口那个眼睛看不见的熊婶儿是革命烈属吗？ 我听人说过。 孩子呢，爸爸参加革命的时候从老家带走了20多个年轻后生，熊舍的儿子根生也在里头。可是出生入死20多年，到解放的时候其他的乡亲都牺牲了，就剩我一个人活着呀。现在我过上好日子，我过上了，可他们的家属、孩子还在穷山沟里受苦啊！我欠着乡亲们一份情啊！我现在身体不好，完成不了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就想着 我们要做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再给国家添麻烦，所以我才决定回老家去干我的老农民的本行，努力改变家乡的面貌，帮烈士做点实事，这样就是我死了也能面对那些心里。纯真孩子们，我希望能得到你们的理解和支持。 祖昌，现在我真正理解了，我无条件支持你的决定，回老家当农民去。 锦荣，你呢？ 爸爸，你说的都有理，但是我想留在新疆工作。 你想留在新疆工作，我告诉你锦荣，你之所以在新疆当农工，之所以能够住在这所大房子里，那是因为你是我甘祖昌的孩子。哎呀， 锦荣，你爸爸说的对，我们是沾了你爸爸的光才能过上今天这样的好日子，回乡当农民有什么可怕呢？和爸爸那些牺牲了的战友相比，我们真的是很幸运了，你说对不对啊？ 那就回去吧。 那我们也跟爸爸回去。 1957年8月啊，我们全家从新疆动身回莲花县了。国家配给的家具用品，我们一样都没拿。我们只带了3箱子替换衣服，外加8只笼子，里边啊装着祖昌精心挑选的6头约克猪、15对安格拉兔、15只莱恒鸡。那是我们送给乡亲们的见面礼儿。经过20多天的辗转，我们终于回到了江西省莲花县仿楼乡延背村。 乡亲们，静一静。甘将军，你好，你好。我是莲花县的县委书记。哦，你这是杜县长。哦， 您好， 县长、书记，你们好。 你好，甘将军，我们代表全县人民欢迎您回到家乡。 欢迎，欢迎，欢迎， 谢谢，谢谢，谢谢。 哎呀，甘将军啊，您能回到家乡啊，是我们的福气呀、 啊。是啊，是啊。 祖昌大伯，全真婶婶，我是延背村农业社的社长，我代表乡亲们欢迎你们回到老家。 谢谢乡亲们，谢谢乡亲们， 谢谢陈书记，谢谢杜县长。乡亲们呐，打今儿往后，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土里刨食的农民了。但是嘞，我们是新中国的农民呐，我们要科学种田，依靠技术和双手，不但要挣出自己的口粮，还要向国家交公粮、卖余粮，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好，好，好！ 哎，全真，全真，全真，把我们带回来的礼物给大家伙啊！ 好好好！ 哎呦，有礼物！哎，看看是什么？看看是什么？ 这个，你知道这个？这个猪啊，它叫约克夏猪。 哦，约克夏猪，太火了！哎， 这个兔子呢，它叫安格拉兔。 哟，这是谁家的？哎呦， 还有这七个白，哎呀， 真白呀！ 松北，松北， 哎，大伯，哎， 大伯。 怎么没有看见熊婶啊？啊， 大伯，他这两天生病了，听说您回来，他一直在哭呢。哎呦，脑子有些糊涂了。哦， 全真，全真， 哎， 等书记他们走了，我们去看一下熊婶啊。 哦，好的。 老将军，谢谢你。 你看给我带来这么多东西。 好了，好了，好了，乡亲们，乡亲们，祖昌大伯长途奔波累了。大家的礼物呢也都拿了，都散了吧啊！让他们早点休息。 好嘞，好嘞，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回去吧。 哎，你好好养着。 爸妈，我带妹妹们去村里玩玩。 好好，快去啊！ 走。 走， 好好，去吧，去吧， 好。哎，陈书记， 哎， 杜县长，宋柏， 哎， 你们进屋坐吧。 好嘞， 好嘞， 好。 好，陈书记，杜县长，坐。 请坐，请坐。 哎，好，坐， 来来来来来来， 不客气。 来，喝茶啊。 哎，好， 好。 甘将军，接到您回家的通知以后啊，我们是既高兴又惶恐啊。 是啊，是啊，是啊。 心想啊，您这么大的领导回乡当农民，我们怎么安排呢？为这事儿啊，我们县委县政府前几天呀，还专门开了一次领导班子会。您看，我们是这样打算的啊。第一呢，我们给您在老房子旁边啊，盖一栋新的房屋啊，让您呢住得宽敞一些。 对对。 第二呢，这盐背村离县城远， 嗯， 我们想给您配一辆专车，这样您出入方便一些。第三呢，就是为了孩子们今后的前程，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到时候把您全家的户口落在县城。这样呢，就能保证你们的粮食供应。 甘将军啊，您老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们说。 谢谢，是， 谢谢你们。我说这些你们都别操心了啊。你们看这房子，就是旧了点儿，收拾收拾还能住。我们莲花乡是个贫困县，买辆车那是一笔大开销啊，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浪费啊。 不过， 这 至于我们这个户口啊，我看呢，还是落到村子里头吧。 啊，哎呦，那祖上大伯，这户口一落，那孩子今后可就成了像我们一样的真正的农民了。他们没意见啊？ 要不这样吧，甘将军，这个事情，您再和龚老师和孩子们商量商量。 啊， 就是嘛， 不用商量了，我们没意见。 陈书记。杜县长，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我这次回乡啊，是要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我参加革命以前，种粮就是把好手啊，粮食肯定能够自给自足。孩子们这一辈子再当农民，他也没有什么不好啊。陈书记和杜县长是莲花的父母官。管着县里几十万人的吃喝拉撒，责任重大。你们平时就不要再管我了啊！ 不过我们 这个， 哎，如果生产队有闲置的荒地，你们支持我一块。 哦， 这些年在新疆，我管后勤，我钻研了农田水利建设和科学种田，有些宝贵经验是可以推广的。 哎呦，太好了， 太好了 啊！甘将军，这个太好了 啊！ 是， 县长啊。莲花很落后，农民都靠天吃饭，这种面貌得改变了啊！ 是啊，是得改变。 祖昌大伯，我们莲花地那是有的是， 就是 松柏啊，哎，你马上给安排下去。 好嘞。 伯母，伯母。我是祖昌啊， 祖昌， 嘿，我和您侄媳妇全真来看您来了。哎呀， 伯母，祖昌啊，你回来了。 伯母慢点，哎呦慢点，我扶着您啊。 伯母啊，这是我和全真给您买的新疆大枣哦，这还有天山雪莲。 伯母，祖昌啊，这些年你们给我寄的东西我吃不下呀。 这就好，这就来了，这就好好吃啊。啊， 祖昌啊，你怎么没有把根生带回来呀？ 伯母，实在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根生，没能把它带回家。 你呀你，说话不算数。当初带走根生的时候，你跟我说，等革命胜利了，一定会让根生给我建大房子，买大水牛，